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评剧之友大赛第四场复赛的实况录音。 九号参赛选手狄汉华，他参加的曲目是《夺印》中的《黑鱼嘴》。 陈有才，你怎么走上了这一条路啊？ 我本是黑嘴边一穷汉，祖宗辈辈给地主湖畔每一颗沙子都有我陈家的血和汗，黑鱼嘴。 水上九道弯，这弯弯都有我的脚印在上边。我的爷爷劳苦了一生，临死背西转，我的爹他被阎王张逼着把吊还，爹一死娘疯癫，投湖自尽，六丧身瘫，天下我无人怜，地主的心肠狠，对穷人更凶残，真死债不烂，负债要自还，逼我做长工，仍然给他使船，当牛当马的把活干，我受了些个气，我也受了些个冤，挨打挨骂听使唤，吃不饱来穿不暖，受尽了饥寒，整整第20年。放后穷人抬头，地主被推翻，分了房子分了地，娶妻生子一步登了天，一家得保暖啊，干活心喜欢，不想平地起波澜，亏心事留神全不安，半夜里做噩梦，妻儿不敢言，得了一场重伤寒，我险些丧黄泉，何书记来看病，不敢把实话谈，趁瘸子的手段狠，跟会计要勾连，他们使一把张大权，小陈庄上一手遮天，今晚逼我到户安，陈伯拉倒不会吊船，我若与他把坏事干，犯罪一定坐牢监，我若不随他的冤，那个瘸腿的阎王不容宽，前有罪后有险，真是进退两为难，钱不愿来万不愿，只愿我贪小便宜受牵连，坑了不舍害了自己，落得一家不团，愿对不起送房姑娘把你送，对不起何书记一片好心田，对不起地对不起天，对不起死去的老祖先，我陈家辈辈是忠臣庄家汉，为什么陈有才我变了一副黑心肝， 谢谢狄汉华精彩的演唱。改革开放20几年，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带来了人们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大家看得出来，今天我们的参赛选手大部分都是最基层的职工、工人、农民，但是他们的演唱已经是不是几十年以前、30年或者20年以前我们大家所想象的，比如说哪一个业余剧团那个演唱水平了，他们应该说已经是很接近专业水平了。不信大家听一听下一个选手为大家演唱的金沙江畔选段格登太子，他是来自昌平的张艳霞。 名叫何方，对百姓的疾苦 谢谢张艳霞的演唱。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十一号选手，来自怀柔的刘小丽，她的参赛曲目是《花为媒》的选段《报花名》，有请刘小丽。 选手刘正，他演唱的曲目是《一杯茶》中的选段《这水碗》。 是翻身的碗。 这水碗上有党对我们掏粪工人的关怀，有毛主席的深情厚谊，你可赔不起呀。这水碗是我们翻身的碗，它和我们掏粪工人心相连，它叫我去仇和恨，他叫我热爱咱社会主义美好的今天。那一年三伏天，头顶着太阳火一团，我掏粪走进一家，身在大院找佣人讨一碗凉水，解口干，我干干端起有一位王大律师站门前，他把又一场演灯圆，骂骂咧咧怒气冲天，他骂道臭掏粪的别脏了我的碗，要喝水方台上有个碗自己去端。我走进床前仔细看，在那碗里面臭鱼头烂虾尾，一群苍蝇爬上边，那是个喂猫的破铁碗，端起它照见我心酸的生活三十年。我李湘七尺高的男子汉，禁不住热泪滚滚。 胸前，你比看一看，比过去看今天，旧社会掏粪工人体粪臭，被人踩在脚下边，新社会我们掏粪工人手攥金，昂首挺胸站人前，毛主席给了我们这个碗，我用它喝口凉水比蜜甜，比蜜甜，姑娘你一脚踢了这个碗，就好像踢了我的心一般， 今天我们所有参赛选手的比赛就到这儿了，现在是评委们正在紧张激烈的打分算分，恐怕观众也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分数，同时大家期盼的下一个嘉宾助演的阶段就要来了。但是在嘉宾助演之前，我还要把另外一个惊喜带给大家。假如熟悉我们这个比赛的朋友可能知道，上次我们给大家请来了十几个七八九十岁的小女孩，她们就为大家演唱，像一股微风吹进了大家的心田。大家知道从那以后，我们中国评剧院和门头沟东新坊小学在暑假里联合举办了一期评剧夏令营。据我所知，这一个专业院团和一个小学办这样的夏令营在全国好像还是第一次。今天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而且把毕营仪式办在了我们的现场。现在请用热烈的掌声请上中国评剧院吴一平院长和东新坊小学张淑荣校长。吴院长，给我们讲几句话吧。 看到了这些孩子，就看到了评剧的希望。我们希望评剧夏令营永远办下去，越办越好。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参加进来。下面请张校长讲，给我们讲几句。 我相信中国评剧在中国评剧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在评剧院的全体老师的栽培下，中国评剧一定迎来它的春天，并且中国评剧一定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那么现在要给大家演出的就是我们在夏令营活动当中的一个成果，就是评剧的联唱和声训组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他们最小的只有七岁，而且他们接触评剧只有五天，这是真话，五天，请大家看看他们在五天当中的学习成果。 you 烈的掌声向小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接下来呢是评委在为选手打分的阶段，我们呢就现在请出几位我院的优秀演员为大家助兴演出。首先呢，请中国评剧院二团的优秀青年演员王静为大家演唱的是《会计姑娘》中的选段《提起来旧社会心酸难忍》。 谢谢王静的演唱。长江后浪推前浪，看到了青年演员这样上佳的表现，我们真是觉得中国评剧院、中国评剧是大有希望。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中国评剧院一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张文鹏。文鹏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段什么唱段？ 金沙江畔选段《高原风景极目望》。 好，请大家欣赏《高原风景极目望》。 谢谢。 我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国家一级演员恒红为大家演唱，他演唱的是花月仙老师的代表作《高山下花环》中的选段《咱庄稼人》。 不哭，不哭，都不哭，咱们庄稼人，中兵。 难免，擦伤皮肉。我那儿媳儿去死在动乱的年头，孩子爹他拦不住那回林造天他养好一口气瘫痪了二年，也把命丢。哭亲人，我早就两眼哭干，无泪水，细寻思这生与死啊，却有个讲究，生要生得有骨气，死要死的值得。这人活一世，绝非是那花开一春。草长一秋，花草无心，本有之流血牺牲为国仇。为国仇，我们甘愿献出亲骨肉。只要是咱的国家强盛，我们别无所求。三喜儿英魂，常把那国门守，总算他吃的红心壮志愁。前人未走完的大路，我们后人走。革命的传统要辈辈传，代代留。即便是生活富了，咱也不能高调。谢谢，谢谢， 谢谢恒宏为大家的演唱。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大家期盼已久的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古文月老师来为大家演唱。我问古老师说，今天您给大家唱一段什么呀？郭老师说，我给大家唱一段新的唱段吧，唱的不多的，那就是高山下花环的选段小木盆。我们可能有人看过高山下花环，也有很多观众没有看过，但是我向大家说，这是一段非常优美的唱腔，而且是非常有古文乐老师能够代表他演唱风格的这一段唱腔。他是在高山下花环当中的第三场，梁三喜就要到前线去打仗了，但是他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因为家里有白发苍苍的老妈妈， 有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然后他就在给玉秀写信。他一边写信一边想着在家乡操劳的玉秀，他说：玉秀，又有几个月没有给家里写信了，妈和孩子都好吧，我想着你们，想念你们呐。 我脸盘像你。 谢谢谢。 我替谷老师说一句话，他真是忙。比如说今天晚上他还有一场很重要的演出，但是观众这么热情，您也不能唱一段就结束。 好好好。 再给大家演唱一段。 这样吧，因为呢好多段子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段子。我这次呢想给大家唱一个新的不太熟悉的段子。 好。 但是我想呢台下的观众朋友们跟戏迷朋友们可能对这个戏呢，这个应该是在20多年前吧，应该熟悉，就是水冰星抗婚，看过吧？ 这是古月老师创作演出的剧目之一。 那我呢先跟大家说说呀，就是我们戏曲里头啊有教头。 对， 大家都知道这叫做八大空哐踩踩，咱们杨三姐里头呢就有这个。我给大家这个说一下这个杨三姐当中的这个教头这点，大家请听一下啊。 好，热烈欢迎。 下面呢我就把这个唱教头这段唱奉献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 所有的嘉宾， 那么现在选手们的分数已经出来了，我们把所有的选手请上场来宣布他们的得分，来发奖。好，现在请选手上台。十一号选手刘小丽，她的得分为9.61分，但是由于她的一开始的搭调有点没在调门上，所以评委们扣掉了0.5分，她的得分是9.11分。我们大家给掌声鼓励鼓励她的热情参与精神。 十一号选手于丽萍参赛的曲目是《陪情》中的选段《知人知面更知心》，最后得分9.31分。 下面是一号选手严丽英，她的得分是9.33分。 八号选手侯俊芳参赛的曲目是《秦香莲》中的《见皇姑》，最后得分9.40分。 六号选手戴月明，他的得分是9.57分。 四号选手张淑珍参赛的曲目是《秦香莲》中的《闯宫》，最后得分9.70分。 十号选手张艳霞，她演唱的是《金沙江畔歌动太子》，她的得分是9.73分。 十二号选手刘正参赛的曲目是《一杯茶》中的选段，最后得分9.74分。 九号选手李汉华演唱的是《夺印黑鱼嘴》，他的得分是9.79分。 三号选手刘春秀参赛的曲目是《秦香莲》中的《琵琶词》，最后得分9.83分。 七号选手周岭刚，他演唱的是《朱痕迹望坟台》，他的得分是9.84分。 五号选手苗兴斌参赛的曲目是《开店》中的选段，最后得分9.85分。 好，所有选手的分数我们已经公布完了，我们请大家再一次的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选手们的精彩表演， 感谢评委们的辛勤劳动。 下面我们请上我们的助演嘉宾和领导与选手们共同合影，比赛到此结束。 听众朋友，评剧之友大赛第四场复赛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先请听评剧《玉堂春·起戒》当中的一段唱，听说是要起戒，一阵心酸。 心 再请听起介当中的另一段唱反调。 请听临江驿选段，听桥楼打罢了，一经十分。请听评剧《班谣》当中的一段唱，与薛郎分别有数年。